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 还要我等多久，见到你的笑容？你在哪里追求？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姜育恒先生的《晚安》，周准希望大家伴着这样柔美的歌声进入甜美的梦乡，一觉醒来天空依然放晴，太阳依然照在我们的脸上，我们永远是那个鲜活的生命个体，对他人对世界永远有一个大大的心。也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周同先生的节目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里相遇。 Love is love， 晚安亲爱的。 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送走这匆匆的一天，值得怀念的请你珍藏，应该忘记的莫再留恋。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迎接那崭新的明天，把温暖美好的前程真心已锦绣的人生，愿你走进甜甜梦乡，祝你有个宁静的夜晚，晚安。再说一声明天见，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那崭新的明天，把温暖美好的前程珍惜你锦绣的人生，愿你走进甜甜梦乡，祝你有个宁静的夜晚，晚安，晚安。再说